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光明星节之际，青年学生14号在锦绣山太阳宫广场举行誓师大会，表示决心把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永远敬仰为主体的太阳，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坚决继承和完成主体革命事业。青年同盟和有关部门干部、平壤市青年学生参加了大会。全体参加者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鞠躬致敬。大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表示决心要作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子孙、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战士和学生，竭诚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领导在这块疆土上圆满建成繁荣富强的主体的社会主义强国。